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大家了解海外生活，了解海外的居住置业等等的提供一些切实有用的帮助。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一位新朋友，他是孟月。来，我们先请孟月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哎，大家好，我是孟月。我是研究生，在英国卡迪夫大学商学院，然后读完的商科是战略营销。然后但是本科的最后一年呢，是在英国的伯明翰附近，一个小学校叫做 Harper Adams， 然后在一个很可爱的地方读完的本科，也是商科有关的。所以因为跟商科有关嘛，然后自己也就比较关心一些对于周边，比如说像是房子啊，然后生活呀这一系列的话题。今天呢也是被特邀过来给大家去分享讲一下我自己的这些经历，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些想要出国留学的同学们啊，和一些担心孩子在外面生活不好的家长们。 对，是的，一听孟月介绍呢，我们就知道今天啊，我们的主题国家呢就是英国了。孟月呢是海外有家的特邀顾问，同时呢也是凤凰网房产频道的编辑。希望孟月今天能给大家带来关于英国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和很多实用的资讯，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那些有留学打算的，以及此时此刻呢可能正有亲人在英国留学的这些朋友们的这些疑难疑惑啊。好，我们就先从住开始谈起吧。因为我们都知道下了飞机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哈，首先面临的是我人上哪儿住去，是吧？ 对，确实是， 可能会对自己的未来生活感到哎呀挺迷茫的等等啊。也许一开始的这个落脚点只是一个临时的落脚点，长期的安居之所还得靠自己去慢慢的摸索去寻找。那么有很多人说呢，到了海外留学之后哈，有两座山，一个是学习的压力，一个呢就是居住的问题哈。 确实是两个大问题。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谈谈英国留学生在英国的居住、租房等等切实有用的话题。好，我就先问问孟月啊，当你下了飞机抵达英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对你的住处有一个明确的了解吗？知道自己住哪儿吗？对住宿的环境了解吗？ 其实这个问题在我本科的时候没有遇到，因为那会儿走的是3+1，就是跟着学校一块去出去，学校安排好了一切。但后来这个问题很凸显，就是在我研究生的时候，是自己到一个很陌生的，还是一个不是很大的小城市，卡迪夫嘛，威尔士的首都。 就是说本科毕了业了，准备再读研究生的时候，这时候就要靠自己来自理了， 对， 要搬家了。 其实我那会儿已经有了英国的生活经验，但是就凭这点经验，我到了卡迪夫的时候，依旧还会有就是各种蒙圈的问题出现。一个就是下了飞机场，第一个反应肯定就是打车，打车去找到我住的那个地方。 事先都约好了。 对，事先是按照我的经验，最好是跟着先在学校去订一个房间，甭管时间的久还是短，因为这个是一个是比较有保障的一个东西，再有一个是你知道他的一个明确的住址，你会觉得可能心里会比较踏实一些。 等于是在学校的这个类似于学校的宾馆这样的地方去租一个房间。 学校的，对，留学生公寓是这样子的。这个其实也是我比较建议大家，就是在刚开始，尤其是没有任何在国外生活经验的这个同学到那儿，最好第一件事就是在学校里面租房，因为安全肯定是大家都是最关心的，再一个就是它的方便程度。然后在一个蒙圈的地方就在于你并不知道你的生活的环境是什么样子，可能头一年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毕竟也都是说白了年轻嘛。 大家都很激动，哎，我在畅想我自己住的地方会有多好啊，或者说周围同学会有多好啊。其实这样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你不至于会很害怕。 嗯， 其实抱有这种一线的希望过去就会很好。 嗯， 而且就是别害怕，有事情就张嘴去问，哪怕是可能你会很蒙圈他们当地的英文，但是你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蹦，人家给你比划，通过简单的肢体语言也都是 OK 的。 就是说遇到困难了，遇到迷惑了，要敢于表达出来。 对，一定要 会有人给你伸出援助之手的。 对对对，一定会的。 好，那刚才孟云说呢，自己在本科毕业之后，然后在研究生呢是去了卡迪夫读哈。 嗯， 那么当时呢是去之前呢在学校的里面申请了一间公寓。 对对对。 那么这个公寓是可以长期住的吗？ 是可以长期住的，但是它是这个样子，英国有规定你只能是去住一年。 哦， 尤其是在本科的时候它的这个规定会比较死板，就是学校可能只会给你提供一年的这个学生公寓，因为它毕竟数量有限。它主要也是服务于新生，不管是当地的孩子还是留学过来的孩子， 帮你有一个稳定的过渡期。 对对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然后等过了这一年之后，如果你想尤其是本科想接着往下读，读大二大三大四的话，你就必须要面临自己到外面去租房的这么一个问题了。 嗯， 租房其实也是主要是针对学校周边的这些小的呀独栋的小 house。 嗯， 其实里面很小，但是就是它是一个独栋，然后你会有大概4到6个室友吧，这个样子。 嗯，那么对于孟月来说，当时你到了卡迪夫到了卡迪夫之后，就是先在学校的学生公寓里住了下来。 嗯， 那这个公寓最长能让你住多久呢？ 一年。 要住一年？ 对对对。 那时间不算短呐，因为按照英国的这个学制，可能研究生也是一年的时间。 对，研究生是一年，但是他研究生也有2年或者3年制，那主要是针对于是工科还有医学一类的。 嗯， 像我们商科基本就是一年。 嗯， 然后 那你是在去之前就已经申请到了一年的学生公寓？ 对对， 那就已经很方便了。 你可以申请一年，你也可以申请就是按照月份或者是按照季度去申请这种交房租，你可以去续的。哦，整体而言还是比较满意的。它的英国像是大多数的学生公寓，它都是一个我们叫做in-suit 那种，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单人间，然后里面有一张床，有你的写字台，有一些必要的一些这个家具，然后会有独立的卫生间，但是厨房是这种公用的。就是如果说是有家长有知道那种什么叫做筒子楼的那种感觉，其实它是跟那个是很相像的。 嗯， 然后一层应该是6到8个人不等。 嗯嗯，那你觉得价格怎么样呢？对于学生来说这个性价比如何呢？是需要自己做饭吗？ 那当然是需要自己做饭的。这可能对于孩子们而言是一个挑战。 嗯， 但大家都活着过来了嘛，证明没什么危险。 性价比怎么样呢？ 比较偏贵。 哦， 这是实话，比较偏贵。 学生公寓偏贵。 对对对。 嗯， 因为它一个是就是很简单的，它是一栋整个栋一个楼，它里面会有公共区域，会有保洁，所以你肯定要付这种保洁的费用。然后你的水电呀、房租啊、网络呀，这些费用完全会含在你的这个租金里面。 嗯， 大概像是我们，因为卡迪夫是属于一个小城市，租金相对于伦敦而言便宜，折合下来我住的那个地方学校的公寓是120磅到130磅一个月。 嗯，那么折合人民币， 折合人民币按照9.5的比的话，可能应该是在，哦，那是一周，一周的话是1100块钱一周啊。 嗯， 一个月等于说大概应该是4500-4600的样子。 那么就是说一个月在学校公寓里面用于公寓的这个全部的费用大约是人民币5000-6000块钱左右。 嗯，差不多。 嗯，那你觉得这个性价比和你出去租房比相比起来怎么样呢？ 这得看就是个人喜欢什么环境了。你像是我可能就是喜欢那种比较独立一点的这种感觉，就是比较喜欢安静的话，大概是这样子比较适合。如果说喜欢热闹的朋友，或者说身边有真的是有很多特别好的小伙伴在身边的话，兄弟姐妹几个不如去租一个 house 那种，去可能是4个人一块住啊，然后每个人也是有一个单独的房间，但是卫生间是公用的，然后厨房是公用的，但是你会有客厅，就可能更有家的感觉。 嗯，可能居住起来感觉更舒适一点， 也相对 更 便宜一点，更便宜一些。 哦， 对。 嗯，那你对这一年的大学的这个宿舍的生活哈，公寓生活感到满意吗？回忆起来的话是一种愉快的回忆吗？ 反正我是挺愉快，因为可能我个人的这个性格就是比较开朗一些，比较随和一些，无所谓的事情好多。 确实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住在学生公寓，您可能就会遇到世界各地来的朋友们。你像是我在本科那会儿，就是我的舍友有从希腊来的，有从巴西来，然后有从法国来的，然后整个厨房每天基本上都是欢声笑语的样子， 真是很有意思哈，多元文化， 对， 然后又是同龄人一起有聊不完的话题哈。那么在生活的习惯上会不会有一些碰撞呢？ 这倒会有，这确实是会有，尤其是可能碰撞最大的应该是中国孩子和印度孩子。 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印度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国度，充满了很多很神奇的文化，确实是。然后他们也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国家，所以说有可能你会可能在晚上九十点钟的时候听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歌曲从很大声的从他的房间里面传出来。 半夜唱歌？ 他不是唱歌，他是在类似于做祷告一样。 有自己的宗教文化风俗。 对， 了解一种新的文化的一个， 每天都有新的发现， 对，一个很好的渠道哈。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政策信息，真实的海外生活故事，全面的海外居住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本节目由海外有家特约播出。 那么在大学的学生公寓里住了一年，一年之后就面临着一个真正的搬家问题了。 确实是。 那么这时候就要真的进入到一个纯粹市场化的一个租房环境中去找房子了。那你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主要是租房的话，因为到那儿你肯定先会把在学校住的时候把这些东西摸清楚，周边啊一定要看清楚，就是有些哪些租房的中介。然后那些中介到底是他们周边经常去的是当地的人呢，还是学生啊？如果说真的是自己找不到这样比较靠谱的中介，学校都会有那种就是叫做国际生帮助中心。你去那儿可以去问问他们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去帮你去推荐一些比较靠谱的中介公司，然后可能也会帮你推荐一些比较靠谱的房源安全的地区，这是很直接的一种方式。然后再有就是去看看它的价格呀什么这些。当时我们是在学校周边找的一个中介公司嘛，看着里面的工作人员也比较和善，然后稀里糊涂的也都进去了，发现 OK 它的这个房子的价格呀，然后装修的年份啊，包括里面的设施啊都还好，我们比较放心才去租的。一定要多去看一看才敢去下手去租，货比三家嘛。 好，那你后来租了这套房子，你是通过什么渠道来获知这个房源的？然后你又是为什么最后呢，你又这个房子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怎么找到这个房源的这个问题，主要还是去找的这个中介。但是中介是为什么会选这家，是因为跟上一届的学哥学姐们去打听了这些事情，然后他们会给你去做一个很靠谱的推荐。毕竟孩子和孩子中间他们是不会有太多的这些弯弯绕的东西在里面。 就多跟自己的学哥学姐去交流，他们会告诉你一些很有效的帮助方法啊。 确实是。再有呢，就是如果说真的是英文比较好的，不如去跟当地人去交流。可以去就在街道上找一个比较和蔼的爷爷奶奶们去问一问，老人在英国他们真的是很有耐心，他们也很愿意去帮助你，尤其看你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外国孩子的时候，去找他们去问也会得到很多靠谱的消息。我们也是在看完那座房子之后，正好巧了一出门碰见了隔壁的邻居，然后跟那邻居去唠了唠，然后才确定下来这个房源是靠谱的，然后房东也是一个靠谱的英国人，之后我们才敢去租的。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呢？ 它也是一个独栋的一个小 house， 然后里面有四个这个房间，然后因为它是两层嘛，上面有一个卫生间，下面有个卫生间，厨房是公用的，其实很小的一栋楼，可能也就大概所有面加起来110平左右吧。然后前后有两个很可爱的小花园。 那你们是几个同学一起分租的？ 对，四个同学一起分租的。 一人一间。 对，这样比较还算是比较舒适的环境。 那在这个房子里生活了多长时间呢？ 这块没有住多久，应该住的是最后的那几个月吧。但是想着也算是比较愉快的几个月，赶上一个好天气，大家经常在院子里面去做一些烧烤啊，然后也没有什么纷争，因为彼此之间都熟悉了，和舍友之间彼此都是很熟悉的几个人在一起。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海外有个家。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海外有家的特邀嘉宾，来自凤凰网房产频道的编辑孟月。刚才孟月呢向我们介绍了他的很多在英国留学租房的亲身经历啊。 嗯， 好，那下面呢我们要请孟月啊继续来跟您分享他的这些经历，也希望呢对大家在英国学习的时候啊有所帮助。刚才孟月谈到的是在留学生活的最后半年里呢，是离开了学校宿舍自己去租房子了哈，还很幸运租到了一个很靠谱的房子。 对对对， 在那生活了半年多，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啊，也是很可爱的小房子，是吧？ 对。 好，那么作为留学生，在你租房子的时候，入住之前，是不是应该对这个房屋做一些很好的检查，已经那这样可以避免说将来我退租的时候带来一些问题？那么这方面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这方面确实有很需要注意的，因为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像我一样这么的幸运。 嗯， 根据我就是有几个同学的他们的这个很糟糕的经历，就是什么呢？入住之前因为很着急，没有去对这个房子进行彻底的检查。 嗯， 然后赶上他们的房东和中介也并不是那么的诚实。 嗯， 他们到最后可能应该是被罚款大概得有1000磅左右吧，折合人民币得10000块钱。 那这是为什么呢？怎么引起的呢？ 它是这样子，英国大多数是使用壁纸，而且它的环境在冬天的时候是阴雨和潮湿的，它很容易发霉。 嗯， 他们并没有检查的是什么，就是在墙角、窗帘后面呀，或者说一些柜子后面的这些壁纸是否有发霉的情况。 哦， 他没有注意到这，在入住之前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说等他们签了合同之后，在他们交房子那会儿，中介他会派一个第三方或者他们中介自己去过来检查这个房子的使用情况的时候，就说诶，我们这个壁纸当初交给你的时候我们认定的是完好无损的，为什么现在发霉了、长菌了、破损了？ 嗯， 然后导致的是这一系列的罚款。还有就是像是管道，因为孩子们很少会说话，很少会知道什么是管道，什么是 U 型管，然后知道这个管道它到底是合适还是不合适，会不会有破损的情况。说实话也没有人有心会去查这些，但是中介他会去查，他到时候会说诶，我给你的这个 U 型管当初交给你的时候这块没有破损，为什么后来这块有破损了？但是他说我这是自然破损啊，可但是中介可能又会说不对啊，这是我在交房之前新换的呀。可是交房之前学生孩子们并没有去检查这些， 嗯， 这都是会有问题。然后以及地毯，地毯是一个很说实话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国内的很少有家庭会铺，就是全满屋都是铺地毯，但是欧洲会。所以说如果说比如说你地毯是浅色的，然后你给弄脏了的话，它依旧也会有罚款，但有可能这个脏的东西在沙发的底下并不是你造成的，可是你在检查你在收签这个合同之前你没有去查这个房子，最后人家中介说诶，这块地毯脏了是你弄的，你只能也是吃哑巴亏，因为之前没有凭证。后来其实那会儿之后我们就是长了一个心眼嘛，因为几个孩子都是有在英国以前生活过经历，在入住之前呢，像是墙角啊、窗帘后面呀、家电呀、暴露出来的管道啊、地毯的污渍啊，都有进行很仔细的拍照留念。就那么一个小房子，梦内拍了有小200张的照片，所有的家具，然后包括一些可能藏有隐患的地方，我们都是拍照留记，这样并且让这个中介去认同这些，就当着他们的面带着他们一起去拍这个地方有问题，那个地方有问题，并且明确的写在合约当中。 嗯， 在入住之前这些问题已经存在，如果在我们交房的时候没有更大的破损，那么这些责任我们并不承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 嗯，好，非常感谢孟月在这儿呢给大家提了一个非常实用的也是很常见的一个租房的注意事项哈，就是在搬进这个租的房子之前别光顾高兴了哈， 对对， 还得好好的把房屋的边边角角检查一下，看看什么是已经出现的破损现象，那么就要及时的通知中介和房东，避免到后来是变成自己的责任了哈。也对，毕竟出门在外还得多个心眼儿。好，刚才呢我们是说的房屋入住之前要做哪些检查，那么入 住之后，在生活当中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日常生活中说起租房子来，有些人就说我不愿意租给学生，太闹了， 对对， 然后用东西很不小心啊，导致家具的破损啊等等，日后很麻烦。那么在英国会有这样的现象吗？ 会有，其实这是一个真的是特别普遍的一个现象。 嗯， 基本上每一个租房的这个学生他都会面临这件事情。 嗯， 因为孩子们嘛，肯定会有毛手毛脚的时候，比如说我这个锅一下扑锅了，煮东西一下煮扑锅了，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收拾，一抬手整个锅就会全粥在地上，这是我亲眼见到的，然后之后把他的这个地砖呢就给磕裂了。但是这是属于很你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事情，怎么说呢，说大家要注意一些，就是不要去这么毛躁一点，大概去稳一点，尤其是有时候在做饭很容易去烫到自己。嗯，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在英国还有整个欧洲地区它都是室内禁止吸烟的， 哦， 这是很重要的。 在家里也是这样的吗？ 对对，每个家里像我们租的房子啊，学生公寓啊，它在上面都会有一个特别敏感的这个烟感器，尤其是在学生公寓里面的时候。 炸鸡蛋油热了，把鸡蛋搁进去，那个烟一冒起来，那个警报就会响，全楼的警报一起响，然后你必须从你的厨房里面撤到楼底下，然后呢等待他们的保安啊或者是学校的管理人员啊过来去检查没有火灾，然后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抽烟等违法行为，然后他们才会帮你把这报警关了。对， 但很尴尬， 对，很尴尬这件事情。然后经常呢就是我们的印度同学们基本上每周在学生公寓里面把、 会一起这样一次骚乱是吧？ 一次算少的，两到三次吧、所以整个楼的大家经常见面。 嗯，是是，很有意思。那平时在生活中呢也是这样，当你租了房子之后，在这个别人的房子里住的时候，也得格外的小心， 对对对， 爱护这些家电设备啊。同时呢，如果吸烟的话，一定要去外面吸， 一定要去外面吸，要不然你会可能会被罚款，大概50到200磅不等，就是人民币大概500到2000。 嗯，那如果说我是在自己家里的房子吸，比如我这是我租的房子， 嗯， 那我在里面吸烟导致传感器响了，也会被罚款吗？ 也会被罚款的、 哦、 因为不管是你自己是租的这个，因为租的房子它也是属于公共的，说句实话就是、但如果可能是自己购房的话、相对于而言它管控并没有那么的严，而且租的房子相对于而言它的烟感器也并不会说是那么的灵敏，只要是可能你站在这个他们有那种叫阳光房吧，你把门打开站在这个门口其实就 OK 的，就是半室外半户内的吸烟是可以的。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除了这个烟雾之外哈，入住之后还有什么生活里特别需要注意的和小心的吗？ 主要就是尤其如果是在租的房子里面，整个这个 house 他们中间是他们的隔音并不是很好，一定要注意不要弄出太大的动静去扰到隔壁的邻居，因为很有可能他们会报警。 哦，是吗？ 对对对，他们可能会报警、因为我们有同学就这样，开 party 嘛，然后声音很大，叮咣当的，结果隔壁的邻居就过了12点之后就给报警了，他们就很不幸的被拘到了警察局里面去。对，因为你属于是有扰民的这个行为在。 嗯，所以还得克制好自己、啊、 对对对， 到了点儿就得收摊儿了， 该睡睡， 该睡睡了。好，刚才呢孟月是从租房子的一些注意事项向我们介绍了哈，一个呢是要爱护，当然是要爱护这个房东的家居、再一个呢在烟雾问题上要特别的注意啊。 对 啊，那再一个呢就是玩的 happy 太高兴了，别忘了啊到点儿就得收摊儿了， 对，要不然隔壁邻居会有问题 啊。好，那么归纳起来这些年啊、在英国生活这段时间里、在你的个人居住的这个经历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不顺利的事情呢？ 居住当中不顺利的很有可能其实就最多的就是和学校的这个管理方可能会有一些小的这个摩擦，就比如说尤其是在住学生公寓的时候，他们可能以为这个你不在屋里，但其实你是在屋里的、所以他们经常就是不敲门推门就进。 哦，你在里面反锁上呢？ 它有的门是在里面不能反锁，你必须在外面反锁，而且你如果老锁的话那一层大家最后都熟悉了，谁也不是不愿意老锁门，出来进去自己也不方便。但是你真的不知道，就是突然间会有一个可能学校的安保人员五大三粗的哐一下就把你的门推开。有一次我就 遭遇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很严重的警告，如果说我跟他说，如果你下次进来，你再不进行任何的通知， 再不敲门， 再不敲门的话，那么我会报警。 哎，这个很有意思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西方社会很注重人的隐私， 对 彼此的距离啊，一些文明的礼貌习惯。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呢？ 一个是，如果是出于好心来想的话，可能是学校管理方，他毕竟管这么多年，他也会有疲惫的时候。可能他认为你白天不在， 他疏忽大意了 ，推门就进了。但是还是那句话，保护好自己最重要。在他们这种侵犯到自身的权益的时候，就是不可以软弱，就是一定要明确的跟他说，如果你要是再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一会进行投诉，二我们会报警。 好，这也是一种保护自我的手段 哈，必须要存在，必须要学会的。 好，非常感谢今天孟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在英国留学租房的宝贵的经验啊。各位朋友，我们下次节目见。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月生活，纯粹国际生活方式，外国人眼中地道的北京体验。 Coming up next FM Lifestyle Everything Creative Happening in China。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牡丹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14、15、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能参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我特别自豪。 22岁的王贵松是来自四川宜宾的一名建筑工人，他只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工程劳动者中的普通一员。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北京城市副中心，2016年破土动工，数万劳动者正在夜以继日地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 平凡劳动者铸就不平凡。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万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Emergency。Aging Dr. Beat. Emergency.